ChinesePod.com 我怎么用 ChinesePod 啊？ 很方便的，下载 MP3 文件，保存到你的 MP3 上，就可以听每天更新的课程了。 可以在线听吗？ 可以，每天的课文还有 PDF 文件，包括中英文和拼音。 还有什么功能？ 有词汇卡，你可以把想学的词收集起来，经常复习。 还有呢？ 你还可以听对话里的每句话、生词和例句。 是吗？我听说 ChinesePod 的社区也特别好。 是啊，大家可以留言、讨论课程，还可以交朋友。对了，还有博客，还有很多我来不及说。 你是不是在那儿工作？ 你怎么知道？